OK， 我们说因为看见所以相信啊，在每一个行业呢，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只能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前行了。时间呢是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朝着我们心中那个优秀的自己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以呢，给自己的生活找些动力，比如说就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吧，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超能力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怀揣着一个享受假日般的好心情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下面加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魏晨的 Holiday Song， 掌声请。 夜色多浪漫，如此撑着伞 In the rain， 随意哼着歌，心情也不错， Take a break， 才发觉每天经过的那条街夜色是多么美。Just for you， 一路向前走，美妙的 holiday， 这一刻轻松的快要 baby， 可算 so happy， oh yeah， you got me crazy， oh oh， you got me crazy， I feel so good。今天我睡到自然醒，推开窗空气都清新，太阳晒过的心情，梦一般的风景，嘴里哼着歌，脚步轻松，心里也不多。 So take a break， 开始憧憬，期待已久的旅行，数不完的星星。 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旅游、向往自由的人啊，从小的梦想呢，就是能够游遍全世界，吃遍全天下的美食。其实呢，每个人呢都会有爱玩的天性啊。就比如我来说呢，旅游呢更多的意义在于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那现在呢，我们的生活水平都已经提高了，这个交通呢也是发达了，只要有假期呢，很多人呢都愿意和家人或者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这个春节呢，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不会闲着宅在家里的，那您准备去哪儿呢？也不妨来跟我们报告一下哦。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我们来一起聊聊天吧。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感谢大家的继续聆听啊！我们说，生活中呢，如果你企图压低别人，而让自己能够优越一点，或者是好受一点，那这种快乐呢，永远都会是短暂的哈，并且呢，会影响到他人。那正因为如此呢，那些不去贬低或者是影响他人的人呢，自己通过学习以及梳理去获得新生以及度过难关的人呢，才会显得是如此的自信和特别。所以呢，我们都不要做那个压低别人的人哦，因为到最后真的会无比的寂寞，无比的难耐，是吧？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寂寞难耐》，掌声请。 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实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啊，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很多人喜欢李宗盛呢，是因为他试着不露痕迹的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爱情的故事啊。李宗盛呢曾经说过，工作呢是容易的，恋爱是容易的，相爱是容易的，决定是容易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容易的吗？那很多事情呢总是很容易开始，但是结束呢好像也变得非常快了。就比如说在城市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昙花一现的爱情，那所以要想能够坚持的走下去，那所以呢就让我们在那些看似容易又不容易的小事当中和对方好好的磨合吧，因为呢真的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感情哦，你说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来自那英，天生不完美，听听看吧。 你说我太放肆，不了解你的方式，你又问我是是你早以为我就是将你想听的才叫诚实，你太偏执，我要拔掉你眼里的刺。你最是完美，谁你谁你想 有天你说你已经不爱我了，两年没陪我看电影，我笑着说去看也没啥了不起。嘿嘿，在戏院里我们东张西望等着开场，嘴里嚼着冰激凌，前排有人没吃东西却吻在一起。我突然想起 爱的那年，我想你念你在乎你有没有很晚回去，爱的话语浮现无数，还有我们的笑都在一起，不吃东西也要在一起，寸步不离，这些回忆 继续来看戏，两个声音才两个字陌生和熟悉。在电影里两个美丽的角色为爱演得筋疲力尽，你叹口气问故事还有没有续集。 爱的那年，在乎你有没有很晚回去，爱的话语浮现无数，还有我们的笑都在一起，不吃东西也要在一起，寸步不离，这些回忆这样的悲 哀。爱的那年， 在乎你有没有很晚回去，爱的话语浮现无数，还有我们的笑都在一起，不吃东西也要在一起，寸步不离，还好今天就这样的被我们想起。

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刚才有没有全程大合唱呢？来自梁静茹的《暖暖》。我们说，不管日子过得如何，也不管你到任何的年龄啊，要始终内心装满着一个开心的童话。如果这一生有着一个非常幸福的、温暖的童话陪同呢，你就会一直拥有一颗年轻好动的心。那你没有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岁月呢可以在你的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抹掉我们追求人间的美好。那所以呢，欢乐的孩子就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渴望，只要有梦勇敢去追，其余圆梦我们就会永远年轻哦。

没有哪一个女生呢天生就是女汉子，也没有人自己始终就想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着，只是呢情非得已迫不得已而已。试问哪一个女生不想小鸟依人，有一个好男人爱自己，有一个幸福的家，哪一个女生不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呢？是吧，每天呢只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什么事都不用管，自有人替你打理一切，该多么的美妙，是不是？但是有这样的命运的女生又会有多少呢？是吧，所以说呢生活没有好与坏，累与不累，只有想不想做不做了，这就是生活，是要经历，是要现实吧，因为它会让你去做一些也许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事儿吧，只是为了过上自己想要更想要获得的一种生活。如果恰好你拥有了，那么好，你和生活扯平了，或者命运眷顾了你。相反的，如果你没有那么幸运的话呢，你不得不去努力的改变现状，为了你想要的更加努力喽。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春晖呢就跟你啰嗦这么多了，希望这一个小时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小启迪哟。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不要走开，精彩仍然继续，拜拜。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想断了线，消失人海里面，我的眼中。失去你的脸。 再等一回，守望流星会出现，愿如果真的实现，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By the trees blowing smoke. Got a lot of faith but need more. Rolling up that bomb, C4. And you know I'm on that bomb, Van Lemonade, Pittsburgh, we the shit. Y'all need to quit. Roll one, you gon' need a hit. See me a bad, that's who I'm leaving with. Make sure you keep it lit. It's happening. No. Let's be 二郎神